大爱。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又是周五了，就是我们的黑胶集市时间。有的朋友呢在我的微博里留言，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能告诉我们呢，我们能知道哪天是黑胶。其实呢在2018年开始啊，我们每周五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嘉宾时段，有的时候呢会是古典达人秀，有的时候会是黑胶集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根据各个嘉宾他们的时间来调节一下，所以今天要特别隆重请出我们的常任嘉宾陈小斌先生。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非常高兴今天又在这儿和大家相会了。在两周前的黑胶集市节目中呢，我们和朋友们分享了两张美国哥伦比亚唱片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著名黑胶，著名指挥大师瓦尔特与哥伦比亚交响乐团录制的贝多芬的第4和第6交响曲。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两张 TAS 唱片榜的名作，哈恰图良指挥自己的作品和 EMI 的唱片圣桑第3管风琴交响曲。我是王卓，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立体声黑胶黄金时代的精彩录音。 各位好朋友，刚才呢我和王卓交换了一下听到这个唱片开头的一些印象，也就是说哎，对，这样的声音呢其实呢给我们带来一种历史的怀旧的感觉啊，也就是黑胶集市当中这个唱片音乐的一个特色。那么在上世纪的60年代初期呢， Decca 唱片公司呢出版的一张著名的黑胶唱片，它无论演绎还是录音都在音乐和音响界赢得了非常广泛的称赞。这张编号黑胶编号为 Decca X 黑胶编号为 Decca 的 SXL6000 的唱片呢，在 TAS 榜上上榜了多年，至今也是黑胶迷追求的著名的唱片。 那这也就是苏联作曲家哈恰图良指挥维也纳爱乐团录制的作曲家本人创作了两部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和《加雅涅》当中的音乐选段。那现在耳边听到的是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当中著名的选段《斯巴达克斯柔板》。 乐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夏图良。苏联指挥家，这个作曲家哈夏图良是1903年出生在亚美尼亚的蒂弗里斯，自幼受到亚美尼亚和高加索地区民族音乐的熏陶。他19岁的时候开始接受音乐教育，学习大提琴演奏，并且向格涅辛学习作曲，后来进入了莫斯科音乐学院。 那他的音乐也是具有亚美尼亚民族音乐的特点，独特的旋律、强烈的和声语言、复杂的节奏型，都和亚美尼亚的民间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四幕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是由沃尔科夫撰写的脚本，雅克布森编舞，在1953年的时候创作，1956年首演于列宁格勒。 在苏联时代创作的芭蕾舞剧呢，虽然大家非常熟悉的像《灰姑娘》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一些作品，但是呢，其实真正引起西方世界震动的却是耳边听到这部《斯巴达克斯》。这部作品被誉为新古典主义的传世之作。这部舞剧呢，讲述的是古代罗马决斗士斯巴达克，他率领奴隶起义，最终遭到奴隶主血腥镇压的一个壮丽的史诗。为了创作这部舞剧的音乐呢，哈夏图良曾多次前往意大利罗马的决斗场的废墟去寻找灵感。 没错呢，这段柔板音乐非常的缠绵，而且也是那种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的，让人的思绪回到了远古的罗马。哈恰图良的指挥无疑是这部作品最权威的演绎，舍得自己写的吗？ 听过了刚才这段非常柔美的这个斯巴达克斯的柔板之后，接下来来听到舞剧的场景音乐和柔板的舒缓形成对比的是音乐的动感和热情。 没错，那展现的也是哈加图良音乐当中的热情、乐观、富于色彩的特点，旋律的丰富和高度的技巧性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大家最熟悉的热烈动感的马刀舞曲，选自他另外一部舞剧《加雅涅》，经常是以组曲的形式出现在音乐会的曲目当中。 那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转播的柏林除夕和柏林森林音乐会上都听过这首乐曲，但是耳边呢，作曲家本人来亲自指挥维也纳爱乐来演奏的录音显得更加的鲜活生动，而音乐当中也仿佛真的听到万马奔腾一往无前的气势。 才我们听到的这张唱片呢，是戴克唱片公司1962年录制于维也纳的索芬大厅。可以说刚才我们听到的马刀舞曲是这张录音当中特别有代表性的，它的录音音质非常的丰满，层次很丰富，空间感和音场都非常生动和自然，加上鲜活精彩的演奏，使这张唱片毫无争议成为戴卡唱片母带库当中的珍宝和传奇。 嗯，那这张黑胶首版大戴卡黑胶呢，是音响迷膜拜的名片了，价位很高，很早就入围了 TAS 发烧唱片榜。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录音呢，是采录自70年代再版的 ED4 小戴卡，效果也相当令人满意的。 现在听到的音乐来自北京音乐广播永恒魅力黑胶集市。那么今天我们上半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张 TS 发烧唱片，它是由哈夏特洛阳指挥自己的作品戴克唱片公司出版的。那么可以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加雅涅这个舞剧音乐当中一段富有情感的段落，叫加雅涅柔板。受到法国印象主义的影响呢，哈夏图良的他的作品以热情乐观赋予色彩，旋律丰富和高度的技巧性见长。 没错，那他的钢琴协奏曲还有小提琴协奏曲呢，也是世界各地经常演奏的曲目。他的代表作还有表现苏联卫国战争的第二交响曲以及电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配乐。 耳边的来自金卡呢，是加雅涅组曲当中非常热烈动感的段落，在打击乐器的这种烘托之下，音乐展现出无比热烈的气氛。 那今天永恒的魅力黑胶集市，我们为大家带来两张 TS 唱片榜的名作。上半时段呢是哈夏图良指挥自己的芭蕾音乐，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分享黑胶音乐。我是王哲，还有嘉宾陈小斌，一会儿见。 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

日前在广州举办的为期五天的优创合影国际电影展上，谢飞导演作为名誉主席出席。在开幕仪式上，谢飞导演说自己愿意帮助年轻导演的成长，给他们提携和帮助，也愿意帮助那些真正能让中国电影和文化走出去的电影节，让更多的外国观众看到中国的好电影。首一联舞台光影国家大剧院经典歌剧电影展映近日在北京拉开帷幕。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剧电影《阿依达》和《费加罗的婚礼》从即日起到12月5号将进行展映。《阿依达》和《费加罗的婚礼》是歌剧史上最为经典、传唱度最广的名片。歌剧电影是国家大剧院最强阵容演出版本的再现。影片当中不乏像指挥大师祖宾·梅塔、著名女高音何慧等名家的身影。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12月9号到16号在三亚举行。近日，电影节主视觉海报正式发布，海报将椰树、沙滩等海南岛特色景观元素和电影主题元素巧妙融合，寓意电影将会成为海南的又一地方特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那今天是周五，又到了我们黑胶集市时间。今天为大家带来两张 TAS 唱片榜的名作。下半时段我们来听一听 EMI 唱片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圣桑第三管风琴交响曲，一起来品味立体声黑胶黄金时期的精彩录音。那今天我们的黑胶唱片呢，也是由嘉宾陈小斌带来的。 耳边我们听到的法国作曲家圣桑的第三管风琴交响曲呢，这部作品是古典交响曲宝库当中一部非常特殊的作品。它除了具有优美的旋律和宏伟的气势之外呢，它的特殊体现在这个作品的结构和配器上。首先从结构来说，它不同于当时音乐界普遍采用的四乐章的交响曲这样一种格式，仅仅有两个乐章。 而虽然看起来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也有相似的结构，但是呢，圣桑第三的每个乐章都还基本保留两个相对独立的乐段，算起来仍然是四段音乐的格局。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乐章的第一部分，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传统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柔板转中度的快板。 北京原广播永恒魅力黑胶集市。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可以和大家聊聊有些朋友关注的一些有关黑胶唱片选购或者是选择版次的一些问题。当然刚才我们的黑胶集市当中也有朋友发来留言，大致说就是说到刚才上半时段的那个哈夏头良的作品，他说非常热情乐观富有色彩，录音非常棒。然后艾美说欢腾热烈的旋律给初冬加温供暖注入正能量，欢迎欢迎。这我们要感谢大家对这个节目的关注。 没错呢，黑胶局在我们的会议会一群二群呢，大家都是特别热情的在欢迎陈老师来节目里和大家分享黑胶。 感谢大家。 的确是这样，关于黑胶的问题呢，我们也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板块里面可以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刚才陈老师所提到的那个问题。 有很多朋友会说，尤其是有些刚刚入门开始准备那个收集黑胶的朋友会很困惑，因为确实黑胶的收藏和买唱片和下载音乐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同样的一版录音在黑胶出版的不同阶段，它会有很多不同的版次，像首版再版啊，还有复刻等等不同的版次，它的声音呢会有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些朋友就是很疑惑，就是我刚开始收藏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注意哪些问题。其实是这样，就是首先呢，您在收藏黑胶的时候，首先要选择您自己喜欢的这个就音乐类型和音乐的这个曲目，起码你得听着自己喜欢，再往后在喜欢基础上选择它的版本。那么我觉得这个黑胶的收藏应该说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就是要可以看看书，增加一些知识，另外和同样有这样爱好的一些朋友多交流多进行沟通，听听人家收藏当中都有哪些体会。此外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听我们介绍这些版本，然后您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进入我们的所知道的这种这个有关黑胶的知识，给您一个能够让您能够增长一些就是这种见解的这种知识吧。 那其实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呢，就是关注我们北京广播之声，点击黑胶集市，在这里呢，除了陈老师，还有好多位对于黑胶收藏很有经验的这样的听友， 对， 大家一起来讨论，及时发问，然后我们也会及时的回答您。 对，大家多交流吧，这样的话，因为每个人所了解的都是有限的，大家共同交流，知识才变得更加丰富。现在我们的音乐来到了圣桑管风琴交响曲第一乐章的第二部分柔版，可以说这是一个著名的一段音乐，它具有着舒缓优美的旋律，更重要的是由于管风琴的加入，使得音乐具有圣洁崇高的一种意境。这里我们要说到作品的配器，就是管风琴作为这部交响曲当中的一件重要的乐器是绝无仅有的。在以往大部分的交响曲当中，管风琴一般都是作为点缀，但是在这部作品中它是作为一件主要的乐器，有很多和乐队的交融。 没错，那由于管风琴它的音色音量的个体的差异，同个乐团在不同的场地使用不同的管风琴来演奏这部作品，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呢，虽然圣桑第三交响曲的录音版本不少，但是音效往往很不相同。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 TS 上榜名片弗雷莫克斯来指挥英国伯明翰交响乐团上个世纪70年代的 EMI 版的录音。那这个录音当中呢，管风琴第一极为丰厚，具有撼动地板的威力。 上苍第三管风琴交响曲，现在来到了第二乐章的第一部分。这个音乐具有非常强烈的戏剧性，它摒弃了传统德国式交响曲中那种举足轻重的谐谑曲乐章的模式，树立了一种交响曲结构当中新的范例。 没错，那由于这部交响曲具有管风琴这件庞大的乐曲和整个管弦乐团的对话，能否将二者很好的平衡，就是对录制这部作品最大的考验了。那面对挑战呢，很多著名的录音师加入录制这部作品的行列。 于是呢，我们也看到一批很多的录音版本都应运而生了。 没错，像帕雷的水星版，还有现在我们分享的弗雷默克斯他 EMI 版，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二者呢都是荣登了 TAS 榜。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奥曼迪的泰拉克版、巴伦波伊姆、莱文以及卡拉扬的 DG 版也都是杰出的录音。像 EMI 的录音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这个版本，他是录制过《城堡》等著名唱片的埃尔舍姆，他的录音风格鲜明犀利，讲究层次，注重动态和冲击力。 没错呢，在这张唱片当中最具震撼力的还是管风琴的识曲，比较其他版本的这个录音的管风琴低频最具震撼力。那在简短的聆听了此刻耳边的这一段之后，我们就会听末乐章，先来听几分钟这个乐章。 好，最后我们来聆听第三管风琴交响曲最发烧的一段管风琴和乐队的辉煌效果末乐章。